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言论不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是下午的5:10，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天主持的有我陆宇光和林志恩。林志恩你好。 你好。 第一个钟的时间想谈一下西九文化区。不知道大家都多不多去西九文化区那里，即譬如欣赏一些展览或者在那里是休憩的呢。这个西九文化区大家都知道是香港的一个大型的文化项目。其实也是在中央的14/5規劃之中咧，系要将西九啦吓，咁啊西九都肩负住咧一个系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嘅一个地位啦。咁所以咧就其实见到而家西九个发展咧，第一期嗰啲项目咧都已经系落成咗噶啦，即系譬如话系M 加博物馆啊、戏曲中心啊，以至到系故宫文化博物馆啊、艺术公园等等咧，呢啲都系落成咗，可能咧唔少朋友咧都去过。咁但系咧就近年啊，都出现一个情况，就系、西九文化区嘅财政状况咧引起关注啊。咁啊，寻日咧西九文化区董事管理区董事局主席唐英年就话咧系就系、是、真系咧有一个嘅自负盈亏啦。咁但系咧虽然咧已经大幅咁紧缩开支，形容系血流成河，不过咧仍然会喺咧2025年3月咧就会耗尽资金啊。林志恩 系啊，咁所以呢度都带出咗一个核心嘅问题咧，就系、西九嗰个财政嘅赤字嘅状况咧，其实系咪一个可预视嘅问题啊？还是其实系即系亦都呢几日有啲意见就话咧，会唔会系当时咧即系西九文化区建设初期嘅时候咧，都做过一啲财务评估啦？系咪嗰阵太乐观、太有雄心壮志，而最后出到嚟嘅结果又未似预期咧？嗱，头先提到唐英年啦，咁佢亦都讲到咧，喺西九文化区嚟讲咧，土地咧系唯一嘅资源嚟嘅，咁亦都要確保咧可以即係西九文化區可以從土地入邊咧係賺夠錢啦，咁所以咧佢哋就已經向咧政府提交咗一個新嘅營運方案，希望自負盈虧。咁但係當中咧有啲自負盈虧嘅選項咧，呢幾日都有一啲嘅爭議嘅，譬如就係話方案啦，包括咧，即系要求容许西九管理局咧，就将部分本来只系租就唔卖嘅住宅业权咧，就出售啦。咁亦都有一啲人咧就问啦，究竟咧呢个会唔会只系解决咗一啲即系即时嘅需要，一啲现金流嘅问题？咁但系你买断咗之后，咁点算咧？咁长远嚟讲，系咪有一个可持续嘅财政运作方案咧？咁呢个都系好值得讨论嘅。 或者都要讲翻少少背景啦，有关于西九文化区嘅一个财政嘅安排，究竟系点嘅咧？嗱，2008年嘅时候咧，就政府向立法会申请拨款啦，就一次过咧就批出咗216亿咧，去俾西九管理局嘅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咧去推行西九计划啦。咁呢个216亿咧，咁其实预计咧可以做一啲嘅投资啦，有投资回报，咁可以做到咧头两期嘅一啲设施嘅兴建嘅。咁之后咧，点样去做一啲嘅持续嘅财务发展咧？咁就透过咧，譬如系俾咗西九咧去到做餐饮啊、零售啊、消闲呢啲设施咧，咁去到咧赚取一个嘅可持续嘅一个财政嘅收入啦。咁但系咧就因为喺2008年批出呢批拨款之后咧，都经历咗唔少嘅问题吓，即系建筑成本嘅上升啦，咁以至到咧一啲嘅规划啊都系延误咗啦，咁所以咧都系令到咧呢啲嘅当初嘅一笔过拨款咧系未能够咧系完全咁去做晒所有嘅项目建设嘅，咁所以咧政府咧就喺2017年咧就推出一个所谓加强财务安排啦，咁就觉得咧西九净系管理呢个嘅零售、餐饮、消闲咧都系唔够，咁就 將咧就係西九地段入面嘅一啲酒店、辦公室、住宅嘅一啲用地咧，本來係我嚟賣嘅。咁啊，而家咧就會將用一個嘅象徵式嘅地價，去將呢個地咧係授予俾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等佢咧就係作出咧招標，就邀請一啲私人發展商去到參與，就以一個所謂建造、營運、移交嘅方式，去到發展呢啲酒店、辦公室同埋住宅。咁即係话呢啲私人发展商呢咁就会帮手起啦起啦。其实呢个过程里面嗰啲嘅收入譬如租金收入呢咁就要同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呢去到摊分啦。咁而呢之后呢即係讲到移交啦即係佢个嗰个营运期完结咁最终呢係要移交返俾西九文化区管理局㗎嘛。咁之后呢咁政府呢都保留咗个权利呢咁就同西九呢去到摊分返呢就係最终所得嘅收入嘅。咁即係话呢即政府將一啲地咧就交俾咧係西九區咧去到招標嚇，咁同埋咧就係同咧發展商咧去到攤分收入。咁好啦，呢個安排咧2017年推出咗啦，咁但係咧之後咧係喺2020、2021。咁西九咧都係試過咧，將一啲嘅地皮咧就係拎出嚟招標。咁但係由於市況、疫情嘅關係咧，咁個招標個反應咧都不似預期啊。咁所以咧就而家咧第一個嘅所謂 BOT 項目咧，係講緊呢個藝術廣場大樓咧，都始終咧喺舊年嘅年尾咧先至正式咧就批出咗。咁並且咧就預計咧2024年咧先至落成，即係話咧。2024年呢先至有呢啲嘅营运方面嘅收入啦。 係呀，咁所以就会出现咗一个即係其实短期嘅一个资金流嘅问题啦。因为头先都提到一点啦，就係譬如 M 家啊或者故宫博物馆呢其实已经启用咗啦。咁但其实西九文化区入面呢佢产生比较大嘅收入嘅项目，即係譬如可能係酒店啊、办公室啊或者消闲设施等等呢，其实呢啲係冇办法喺短期之内落成到，咁所以就导致咗一个所谓叫做现金流个时间错配啦。咁呢个係即其中一个赤字嘅因素啦。另一样呢就係亦都同呢个疫情有关嘅。咁因为呢其实喺西九文化区呢喺疫情期间呢即係始终个运作都会受到影响啦。譬如就係呢有一啲商铺呢係出租唔到啦，或者需要免租啦。咁唐英年亦都讲到呢其实西九嗰个财政困难呢其实亦都同呢一啲嘅因素有关嘅。咁所以人家呢都可以分析一下呢其实而家即係西九面对緊嗰个财政上面问题呢佢係一个即係结构上面係冇办法即係持续营运啦，还是只不过係一个短期嘅资金流问题是可以因为一些嘅设施嘅落成而迎刃而解嘅咧。 嗯，再讲多少少头先关于咧系邀请私人发展商去到参与咧呢啲酒店、办公室、住宅项目嘅建造、营运、移交嘅一个项目嘅发展模式啊。咁当初咧就喺2017年咧，政府提出呢个嘅加强财务安排嘅时候咧，咁都希望咧系呢啲嘅譬如住宅嘅项目啦，咁系所谓。只租不卖嘅吓，咁由于咧就系因为咧系呢啲项目咧始终都要移交啦，移交翻俾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啦。咁而咧就系如果呢个时间咧系将呢啲嘅住宅项目咧系卖出去嘅话咧，咁其实政府当初都喺文件里面有写咧，就担心咧就系呢啲嘅情况会令到呢啲嘅项目出现多重业权啊。咁而引起複雜問題同埋不明朗嘅情況，咁但係咧就而家根據報道啦，咁西九向政府提交嘅改善財政方案入面咧，就希望咧將呢啲住宅項目咧就係容許賣，咁就希望咧可以吸引到發展商嚇，咁就提高咧呢個土地嘅價值，係增加咧呢個嘅譬如招標嘅時候嘅價值咁樣。咁究竟係咪即係兩邊都好似有啲嘅道理啦嚇？咁究竟點樣先至係一个比较好嘅安排咧？咁另外咧就报道亦都讲啦，咁其他嘅财政改善方案仲包括咧系考虑发债吓。咁呢个咧其实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嘅行政总裁啊冯晴淑仪都曾经提过咧，都考虑要发债呢一回事啊。咁呢啲嘅方法系咪可以帮到西九去到解决而家嘅财政危机啦吓？嗱，呢个时间咧，我哋不如都问一问各位听众啦，大家对于西九有冇去过西九咧？大家对于西九嗰个嘅营运状况有啲咩嘅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林志恩呢个时 间都请嚟一位经济学者同我哋即系计呢盘数啦。电话旁边咧有中文大学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少波。李少波你好， 你好卢宇光，你好林志恩，你好。 首先睇翻咧，就係而家個西九嘅財政狀況啦，即係可以話係咧，個赤字咧係逐年擴大啊，咁去到咧就係2021至2022年咧，就去到15億幾嘅赤字。你自己點樣睇即係而家個財政狀況咧，赤字嘅狀況 咧？嗱，即係有啲幾唔好彩嘅，正如你啱講，係因為個疫情。咁但係咧就我自己覺得咧，長遠嚟講咧，都唔係咁樂觀。個原因就係即係你靠賣嗰啲嘅門券啦，咁啊好難去維持呢一個營運。你話用啲商業模式，即係或者地產嗰啲咧，香港咩都講地產，你知海洋公園唔掂都係搞啲即係地產啊、商場嗰啲。咁但係咧，我哋睇到依家個市道又變緊嘅，零售嗰啲咧就唔係好得。跟住寫字樓咧，依家好多係在家工作，佢寫字樓嘅需求係減嘅。啊，知道中環依家都好多空置啊。咁跟住咧就你話去到酒店，咁香港咧好多年以嚟咧呢個嘅唔過夜旅客就多過過夜嘅。咁變咗咧就你個酒店嗰個房價咧，啊同埋嗰個嘅入住率咧，會影響嗰個嘅收益嘅。咁同埋如果你達西九位置係幾好嘅，老實講，咁但係即附近就係即呢個尖沙咀啊，係咪？咁你要過海嗰啲都唔係好遠，其實都有啲其他競爭對手。咁變咗咧，就即係佢發展喺呢啲嘅地產項目嗰陣時咧，其實都好多嘅阻滯。咁我自己覺得喺最初嗰陣時，呢個項目可能有啲嘅做法就處理得唔係好咯。記得好早期嗰陣時咧，係好多地產項目㗎。咁後尾政府轉咗減少啲地產嗰啲嘛，曾經當年講過話得西九得天下嗰啲地產界嗰啲，哇唔使驚，未來嗰十年買樓嗰啲冇問題。當時2000年代初試過就係、有發展商喺 IFC 嗰度將法國個國寶巡遊咁樣擺嚟香港，我自己都有睇，好轟動啊！咁後屘轉曬嗰啲嘢啦。咁依家咁樣咧，我覺得呢個模式就似乎就唔係咁容易。就算你今次攞到一啲錢咧，即係中長期咧，我都比較悲觀嘅。 嗯，咁我哋头先亦都提到咧，即系其实究竟而家西九面对紧嗰个财政问题，佢系真系短期现金流嘅问题啊，还是其实讲紧佢长远嚟讲都系做唔到一个可持续嘅即系财政上面嘅收入咧？喺呢一点上面，你点样睇啊？ 嗱，短期现金流就同啲疫情嗰啲有关噶啦吓，咁就得又高息啦吓。咁另外咧，中长期嚟讲咧，我自己会觉得西九嗰啲嘅文化嗰啲，即係你對於本地嚟講，佢對文化推動真係有幫助嘅。老實講噶，但個問題要錢啊！即係譬如話故宮咁樣咧，大家知道故宮，咁故宮嘅台北有故宮，北京有故宮，咁我哋香港故宮其實係一個代理人嚟嘅，某程度一個展示廳，你要問人哋借啲嘢翻嚟先至係即係有嘢睇。咁如果有啲依家即係啲咁容易飛去第二啲地方。咁我2011年都去台北參觀過，都知道2011年咩日子啦，咁擺曬啲國寶出嚟咁樣，啲人會知道你喺香港啲故宮睇啲咩嘢囉。咁你 M 家咁頭頭開嗰陣時都有啲正嘢睇嘅，佢亦都買咗好多嘢，咁但亦都係有啲人周圍飛嘅，咁你嗰啲嘢同人哋啲嘢有冇好大嘅分別呢？你係咪成日都有一啲類似好似畢加索嗰啲國寶啊，嗰啲咁嘅級數嗰啲展覽咧，即係你似一個 showroom 咧嘅話咧，你呢樣嘢好難維持落去。同埋香港咧，有冇咁多人啊嚟睇本地啲人得幾多？大家知嘅，內地啲旅客會唔會好多睇啲藝術嘅嘢咧？啊，咁佢哋買嘢多喎。海外嚟，我哋依家啲海外遊客唔好弱，我哋大家知道。咁你靠呢啲咧就唔好難持續營運落去。咁你話靠舉辦一啲活動啊，你 M 街嗰度又可以即係有啲咩飯局啊，係嘛？故宮啊嗰啲咁。咁但係你同緊啲酒店嗰啲競爭咁啊，其實就咁你有啲咩競爭優勢咧？所以諗嚟諗去睇到咧，即係頭頭去減咗嗰個地產項目嗰度咧。可能是一個錯的決定。當然當然有很多人講我哋唔係喎，一搞藝術做乜搞咁多嘅地產？但係照香港咁樣嘅環境咧，你唔係靠地產，我哋條鐵路咧可能好慘烈。咁你依家唔係靠地產咧，西九嗰度其實到佢依家搞即係解決方案都係搞地產嘅啫嘛。咁所以頭頭嗰陣時，我覺得最初就係個項目嗰個規模同埋嗰個組合嗰度咧已經出咗啲問題㗎啦。 係嗱，咁啊李兆波啊，咁而家咧呢個加強財政安排已經係做緊啦。 啦，即系政府俾地俾西九去到招标去做咧酒店就系办公室同埋住宅啦。咁但头先你都讲到话，即系办公室啊、酒店呢啲嘅市场咧，其实都面对住好多嘅挑战啦。咁而家个市况亦都唔系好好啦。咁啊，西九应该点做咧？咁而家系咪继续招标咧？而家继续招标，可能个价钱亦都未必好好啦吓。究竟系咪符合到心目中嗰、那个嗰、那个价钱啦？以及就系就算啦，有地产商去到发展，帮手发展，可能嗰个收入啊，分出嚟嘅摊分到嘅收益咧，西九亦都系可能摊分到唔多，咁点算咧？系咪继续招标咧？定系好似即系而家一啲消息所讲，系咪将一啲嘅招标里面嘅内涵系有少少改动？譬如话住宅可以俾卖咧，咁样你又点样睇呢啲嘅谂法咧？ 就算住宅俾賣咧，大家知道依家個樓市係點樣啦，咁睇下會唔會有一個比較長期嘅趨勢咧，都係咁樣。因為我知道即大家知道啊，中央政府唔俾個樓市係瘋狂咁升破歷史高位噶啦，依家咁你買嘅價錢咧都會係低好多嘅嚇。咁政府嘅收入都受影響，你唔好講西九喎呢一樣嘢。咁你辦公室嗰啲啱啱都提過嗰個問題啦。咁你變咗依個地產市道係咁樣啦，睇翻呢個嘅小豪灣。吓流标，跟住咧就我哋睇到呢个洗衣街嘅项目嗰度，啊低于市场预期好多，咁嚟到即系中标嘅。咁如果你而家西九呢一度嘅话咧，我谂好过洗衣街嘅啲啲啦。咁但系如果搞唔清个市况咧，一下流标，一下个价格咧低过预期好多，夹硬去嘅话收少好多钱。仲俾人出嚟咧，就好核突啦！啲媒體就會講話，依家咧即係本來都命不久矣噶啦，咁樣樣，咁你可能就更加弊。我覺得就要揾一啲摸客底啊，即係咧，譬如啲發展商好簡單嘅啫，譬如這個郵輪碼頭，郵輪碼頭後屘政府自己起嘅，就係啲私人發展商都覺得唔係好掂啊嗰套嘢，於是咧就唔去投標啦。咁如果呢個西九呢情況咧，我覺得同嗰啲發展商佢哋好醒嘅，因為佢做啲項目評估，佢知道咧究竟呢一樣嘢，唔係佢哋賺錢咁簡單啊，係佢哋知道可唔可行。因為如果你發覺嗰樣嘢係嗰個利潤好低，個持續性好低，唔可行嘅話咧，佢哋就唔會做。咁其實聞到陣糯味嘅話咧，就唔應該再出隻嚟玩咧，或者咧就係佢根本呢一個咁樣嘅模式咧，係出咗啲問題。所以雖然講翻依家好似合馬後炮，但係當時咧，即係得西九得天下嗰陣時個模式咧，可能喺香港係啱嘅喎。即係雖然係你發覺都係地產項目，但你靠地產去支持藝術發展咧，可能持續經營得係唔錯嘅喎。即係等於我哋條鐵路啫嘛。如果唔係地產嘅話，我哋啲鐵路點會依家你個東鐵可以去到金鐘嗰度啊？嗰條鐵路都好貴。咁所以我覺得真係要摸下底，唔好閉門造車。如果唔係嘅話咧，好容易出事嘅。 嗯，我留意到唐英年咧提到就话，即系一啲文化嘅基建咧，其实系即系全球嚟讲都叫做好难做到真正一个自负盈亏嘅。其实呢个问题咧系香港嗰个环境独有啊，还是真系全球出现咧？因为你头先都提到啦，即系香港嗰、那个譬如 M 家佢有啲管床系真系借翻嚟嘅，佢自己管床可能比较少嘅。呢啲会唔会都系香港佢自己做文化设施独有面对嘅问题？ 就嗱，我哋啲展品啊，我哋即係要借翻嚟租翻嚟啦嚇。咁我哋冇一個好強大嘅藝術嗰啲嘅社群咧，就算有，你未去到個 level 可能。咁跟住我哋啲觀眾啦嚇，咁你要好大群嘅觀眾，有啲咁樣嘅即係文化嘅修養啊，去到嗰個層次，你先會識欣賞嘅。睇完又會再睇，有新嘢你又睇嘅。有冇啲咁嘅人咧？就真係唔係咁多。你見到北九龍裁判處嗰檔藝術中心，我唔記得咗個名，都執咗啦嚇。咁你變咗咁樣嘅情況，但係咧就香港係一個好困難嘅局面啦。同埋外地咧嗰個成本係低好多，咁佢哋持續經營嗰個機會係容易一啲。你香港咧個成本高好多嘅話咧，好多藝術企業減跌啦。譬如再近啲呢個少少藝術啦，香港嗰個舞王同埋歌王阿張學友、郭富城佢哋個演唱會都搬咗澳門嘛？呢個兩個香港龍頭嘅，做乜鬼走澳門啫？咁你都顯示睇到，即係本來應該香港噶嘛。當然租場係有啲問題喺度嘅，咁但係呢一個亦都顯示到啦。正正香港即係當紅嘅最正嘅都搞成咁樣，咁你啲咁高檔次嘅藝術搞唔搞得掂咧？我真係好悲觀啊！ 其實仲有分零鐘時間啦，想問埋兩個問題。第一就係、是。發債係咪有得考慮嘅方案呢？第二就係、是、你即係聽你都講咗好多，即係對於西九而家定位啊或者營運上面嘅困難，你覺得即係個方案個出路係咪主要都係要解決即係西九嗰個嘅藏品同埋一啲嘅藝術表演項目先至有出路呢？兩個問題。

佢財政嘅問題，如果你矛盾咗佢，但係佢個文化區就會俾嗰啲人獨享，就對大眾就不利咯。就有啲建議就係好似以前機場發展徵税咁，咁佢嚟香港都係想感受香港文化咁樣。如果即係買一張半年有效嘅飛，佢可以過嚟，或者佢如果冇乜興趣佢咧，就可以轉讓俾人，就當係税收，即係支持佢發展咯。 嗯 ，OK 好啊，多谢晒汪先生嘅建议吓，都要讲翻清楚少少咧，就系根据报道里面嘅一啲改善建议吓，因为咧就唐英年主席咧都讲到话，已经将咧一啲改善财政嘅建议咧就系交咗俾政府啦。咁根据报道就话咧，呢啲嘅建议咧就包括将啲住宅项目咧由只准租唔准卖，就改为咧容许出售。咁但系咧就唔系讲紧要卖地吓，或者唔系要讲紧系成块地卖走。咗俾发展商咁，而系咧，即系因为呢啲嘅住宅项目咧，本身嗰个安排咧，就系西九去到咧招标，俾发展商咧做一个嘅 BOT 吓，即系建造、营运、移交嘅一个模式。咁所以咧就只准租就唔准卖。咁而家咧个建议咧系话准卖咧，都系讲紧呢啲住宅项目入边嘅单位吓。 嗯，咁其实头先咧第一位嘅即系嘉宾啊，李兆波都提到咧，即系个地产以外啊，我哋究竟能唔能够帮即系西九谂到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呢？咁当然啦，即系所谓 audience building 即系拓展嘅观众群，可能系一个出路啦。其实有段时间咧，即系西九都系免费俾我哋入场噶嘛。咁啊，当然加埋一啲餐饮收入啦。咁但系究竟即系靠门票呢样嘢咧，系咪能够扭转到个财政上面结构咧？呢样嘢就可能会有啲疑问，尤其是即系可能有一啲嘅听众都。聽過咧，就係即係香港西九咧，有一啲管床係外邊借翻嚟嘅，咁嗰個保險費用都好貴嘅。咁呢樣嘢上面，即係香港可能都係面對緊一個好獨有嘅問題。 係營運呢啲嘅即係 M 家博物館啊，或者故宮文化博物館咧，咁一定係需要即係一定嘅資金咧，去到租借啦，以至到去保養呢啲嘅文物啦。咁而咧，其實即係之前嗰個財政安排咧，就係講政府喺2008年向立法會申請咗即係216亿嘅一筆。过拨款俾西九啦，咁之后本来咧就要佢即系营运餐饮，跟住咧就亦都系有一啲嘅延期嘅落成啦，咁所以都唔好掂啦。2017年咧就俾佢做埋咧就系酒店、办公室同住宅嘅招标项目咁但系咧都因为咧系呢几年嘅疫情啦吓，同埋市况咧，咁都系咧嗰个收入咧同埋招标嗰个反应咧系冇预期咁理想嘅。咁当然啦，即系如果你话去改善嗰啲嘅文化项目。嘅譬如藏品啊，或者系吸引更加或者即邀请一啲更加吸引嘅一啲表演项目嚟到即西九嗰度出现咧，咁当然可以带旺嗰个人流，希望可以带动到个市况啦。咁但系即而家个市况系真系地产市况的确系比较疲弱嘅时候，又会唔会可以即系呢度系赚得翻钱咧吓？ 嗯，系啊，头先李兆波都提到一点啊，就系、是、话其实就算你系当系一个即地产项目啦，即譬如可能系。起商场或者酒店都好啦，其实你都要同附近嘅一啲传统地产商嘅佢哋嘅一啲地段嘅项目做竞争嘅。咁而且咧，其实而家即系内地旅客啦，譬如嚟香港嗰个模式咧，都系好少过夜啦。咁所以究竟起酒店嚟讲，系咪又能够回本咧？呢个都系个问号嚟嘅。 好啦，咁究竟有啲咩嘅财政嘅出路咧？吓，呢个时间我哋请教咧一位系熟悉文化艺术嘅议员啊，就系、是、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嘅委员马逢国啦，马逢国议员你好， 系你好， 系想到我想问一下咧，即系而家都有啲咁样嘅建议啦，就希望将一啲西九里面嘅住宅项目咧，就系、是、容许出售，去增加咧就系、是、土地价值，吸引啲发展商咧去到投标咁，你又赞唔赞成呢啲建议咧？ 我谂要分几个角度去睇啦，即系财赤唔希望。再成為政府的負擔，咁呢個我覺得都是一個正面的負責任的諗法嚟嘅。咁但係至於即係話，如果將嗰啲可以發展的土地或者樓宇咧，係即係出賣咧，就違反咗當時政府本來係俾咗216亿俾西九，西九就認為咧係足夠錢起嘅，政府保留咗個發展權，咁、這個發展權咧係俾其他用途嘅。咁最後因為西九嗰個財赤處理唔到啦，咁政府喺林鄭做政府嘅時候咧，或者最後做政務司司長嘅時候咧，就決策將呢個發展權咧由政府嗰度咧拎咗出嚟， 注資入去西九，希望咧能夠保證到西九長期可以營運得即係順利嘅。咁呢個諗法無可厚非嘅。咁但係如果用咁嘅角度去睇呢一啲咁嘅物業咧，如果今時今日就將佢出售咧，咁我覺得係有少少就變咗係殺雞取卵嘅做法。咁你以後將來係咪又唔夠錢嘅時候，一樣又要翻翻去政府嗰度要佢再注資咧？咁呢個就係一個問號啦。 系嗱，不如 唔需要，但系长远你系咪需要咧？ 嗱，不如先问一下啦。咁即系头先你都讲啦，即系究竟系咪需要翻翻嚟立法会嗰度申请拨款咧？嗱，其实唐英年主席就话咧，就唔会要求政府再注资嘅。咁但系呢件事如果真系发生嘅，真系要嚟问立法会攞钱嘅，你嘅意见系点啊？ 我唔想讲呢个问题住啦，即系我反而想讲一个问题咧，就其实我曾经都做过十年。西九的董事会的董事局的成员啦，咁我在董事局咧提过，后来我入了立法会，我都在立法会都再提，我话最当时其实已经知悉西九一定会有财政问题噶啦，财赤问题噶啦，216亿一冇可能完成到嗰、那个即系嗰个工程嘅，咁我意见咧当时就是希望政府咧认真考虑，我提了不止一次嘅，就是增加西九整個建設發展的地積比率，而通過這個增加了地積比率，你可以有多些地去賣，賣了注資西九，這個是即政府可以多些錢注資，又或者可以起多些設施，又可以令到西九的整個區域是旺一些，人流多一些，事情可以發生多一些。但很可惜，無論在局裏面或者政府都沒有考慮，沒有採納，直至即係林鄭做咗特首之後咧，佢咧就適當地放寬咗少少，只係按呢個城規第16条咧就增加咗好似15%嘅地積比，就冇我原來希望政府考慮嘅增加到由1.81嘅地積比咧增加到去2.5或者係3。如果按我個當時嘅提出嘅要求咧，今時今日的問題就全部可以解決的，但問題很可惜就是政府沒有考慮，亦都十幾年即是針對這個財政的問題沒有認真 去面對或者去處理，當然亦都 是有少少遭逢不幸，在這個十幾年間社會變化太大了，地產呢就一上一落一上一落，現在就是一個低潮，但是曾幾何時就很高的，在高的時候我們沒有好好把握去充分利用，或者是當時都因為高鐵的問題又延了這些即發展的權益的安排，種種的原因，所以我們即所以遭逢不幸，所以都很不幸的，這個 是幾方面的原因呢，是疊加了就造成今天的財赤，但如果你說未來最徹底的解決的可能性呢，我仍然認為呢是應該考慮重新去將未曾發展的一些土地面積或者空間去再考慮是否可以增加它的地積比，而通過這樣呢是增加一個即是收入，這個收入到底是直接是由即是西九的董事局去即接收，還是歸回政府再有錢去注資呢，這個就後話了，即以後還可以研究探討的。 馬逢國都想從一個文化角度同你傾呢個問題，因為頭先我哋都傾到咧，其實地產以外咧，究竟即係西九會唔會揾到一個比較穩定嘅收入來源啦？咁嗱，香港佢本身有佢自己嗰個獨特嘅文化環境啦。我哋呢一個環境之下咧，要去營運一個咁大型嘅文化基建嘅時候咧，會唔會面對咗一啲問題？可能係其他地方未必有嘅。 我唔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即係香港。即土地發展呢，咁我哋即政府都好大嘅承擔啦，將即40公頃嘅土地攞咗嚟話發展呢個文化設施，希望佢成為即一個好重要嘅文化地標，咁呢個我都支持嘅，我都認同。咁問題就係話係一個經營管理上嘅問題，而係呢一個策略營運嘅時候嘅考慮嘅問題，即由最初呢即搵Norman Foster 做一個整體嘅設計，然之後去招標，由即係民間機構單獨經營，到後來被反對之後咧，就推倒重來，又再重新咧係成立呢個西九管理局，再由政府注資，將地產咧從呢個項目裏面剝離啊，即係唔做一個地產文化嘅結合嘅項目。 咁但係到營運咗一段時間，即係唔係營運啦，即係建設咗一段時間，又發覺情況變化太大，唔夠錢，再重新又考慮要點樣去支撐佢，咁就用咗頭先嗰個方法啦，將本來剝開咗嘅一個地產發展權益，重新又注入翻去即係西九，希望用呢樣嘢嚟支撐。咁呢一個模式咧冇錯嘅，喺全世界好多地方咧都有用呢啲模式，而最近咧，譬如內地咧更加係用得多嘅。是用一個即係地產去支援呢啲所謂文化設施嘅建設嘅，咁亦都有一啲成功嘅例子嘅。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喺設計佢嗰個分階段進行嘅時候咧，我哋今次好奇怪喎，起曬呢啲文化設施之後，先至去考慮嗰個地產，所以呢個地產收入咧，發展嘅收入咧係跟唔上嗰個前面嗰個發展嘅需要、建設嘅需要。咁我哋又冇然後嗰個地產，即係嗰個文化設施嘅建設啊，咁咧就變成咗一個甩咗卡啦。 嗯， 呢個卡就造成而家嗰個接唔上嗰個資金嘅接唔上。咁我哋又用一個我而家用頭先講殺雞取卵嘅方法咧，就將未來嘅營運收入嘅支撐又賣咗佢。 嗯， 咁呢個就問題就大啦。 OK， 咁我哋一定要決策翻到底我哋用咩模式，呢個係最緊要。 OK， 好，咁啊，同阿馬逢國議員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馬逢國議員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嚟嘅，咁熟悉文化藝術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有請嚟另一位議員同我哋傾下呢一啲即係土地發展嘅問題啦嚇。電話旁邊有立法會議員啦，做亦都做過西九管理局董事，亦都係一位咧資深規劃師林小露議員啦嚇。林小露議員你好， 你好， 兩位 好，又点样睇？即系而家报道嗰个建议，就系话将西九里面嘅住宅项目咧，就系由只准租唔准卖，改为容许出售呢个嘅建议咧。嗱，头先马逢国议员咧就提到啊，会唔会好似一个杀鸡取卵嘅效果啊？你又点睇啊？ 我諗要睇一定嘅細節啦，但係就如果你話將西九現有嘅一啲嘅土地發展嘅權益，由以往嘅所謂建造營運，然後交還，由一次過所有嘢買曬佢咧，咁就一定係你短期去救亡，但係長期嚟講咧，你係咪可以支撐到呢個好大問號嚟嘅？因為就算我俾你一次過攞幾百億翻嚟，你都要投資嘅，個投資回報係咪一定穩定咧？嗱，依個其實西九之前嘅投資咧都蝕錢嘅，即係呢個所以係一個問題。但如果你話喂，我其實可以將佢分開佢嘅，我假設依家講真咧，你想賣一啲商業嘅房地產咧，可能個市都唔會走嘅。但係住宅相對嚟講，可能都仲係要咁樣。咁你話，我總之住宅嗰部分咧，我就賣啦。下面可能有商業嘅或者其他商業部分咧，我留翻咁。嗱，依個就係要計細數嘅問題嚇，係唔理想嘅。但係現實環境嚟講咧，你點樣可以令佢過渡到依個真係最難嘅關口咧？未來幾年咧，咁就即係佢哋要諗依啲方法啦，可以咁講。 林小樂，咁其實如果呢啲住宅項目要賣咧，咁其實都仲有兩個問題啊。第一咧就係而家個即係地產市況都有啲疲弱啦嚇。咁其實而家要去到將啲住宅去到攞去賣，其實個收益又如何咧？會唔會都唔係即係冇預期中賺到咁多咧？咁第二咧就係政府喺當初咧就係處理呢個財務安排嘅時候都講到話咧，都唔預期咧喺呢個嘅營運嘅協議期內咧就將呢啲嘅物業項目係賣出去嘅，因為咧就係要避免呢啲嘅項目咧係因為分層出現多重業權而引起複雜問題同不明朗情況啊。兩個問題你又點樣回應咧？ 我諗一改嘅時候咧，好多嘢要改嘅啦。政府嘅政策要改啦。如果佢依家賣嘅情況底下咧，就現實環境嚟講，睇下佢加唔加多先啦。即係都，如果佢話我唔加多嘅，即係個比例上面，如果我記憶之中咧，就係個住宅部分咧，不能夠超過20%嘅樓面 兩成 咁樣嚇，係啦。咁嗱，依啲嘢如果要改，要走程序啦，咁樣嚇。政策要改，講真咧，我相信立法會佢唔走上嚟咧，都反響好大。我當你走過曬嗰程序啦，其他譬如你話係咪可以即係分層會產生啲咩問題咧？咁我純粹用個例子，你就西九對面呢個港鐵九龍站上面， 咁咪上面啲住宅咪賣散佢㗎囉，係咪下面仲係一個港鐵站囉。呢啲技術問題我又睇唔到處理唔到嘅，一定處理得到嘅。但係市況呢就對唔住咁講啦，現實環境嚟講你頭先講得完全啱嘅，你五年前你去賣嘅時候，你可能啊人哋俾20,000一平方尺嘅樓面地價，依家10,000都未必攞得到。这个就是现实问题。但是相对商业房地产写字楼酒店这些来讲，起码住宅你都我觉得有机会找到就是足够标来落。这个就是相对的优势，就不是绝对优势。 嗯，林小璐，剛才我們談到呢，即西九有個短期內的即資金流問題，因為就是文化設施先落成了，但是產生一些大量收入的設施其實就是延後了，即是未起好的。那發債呢會不會是一個所謂叫解決一個短期現金流的選項呢？你認為這個是值不值得去探討？ 我想探討就一定要探討的了，不過我想我們要看看你發債的基礎是什麼。我當大家想買債的人，現在我外面有很多不同的選擇，樣可能息高，但臨尾都要看一件事，就是你還債的基礎是什麼東西。如果你找個文化設施去還債就賺膠而已，是吧？現實環境來說你都是要靠個房地產的收益去還債嘛。那這件事有沒有吸引力呢？而你發債嗰個年期係幾多少呢？嗰個息口依家都係高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都要兩條腿走路，因為你就算想賣住宅又好，或者其他物業都好，個市場未必接受噶嘛。如果係咁嘅情況，底係點咧？你都要即係、就是、西九個角度嚟講，都要一齊走嚇。可能真係一條通一條唔通，如果兩條唔通就另外一件事啦。 嗯，咁林小璐议员啊，头先马逢国议员咧就提到话咧，系可唔可以再去增加楼面面积啊？嗱，其实西九咧之前已经系申请过一次咧，向城规会就系、是、增加咗15%嘅总体楼面面积啦。有冇机会再申请增加咧？ 咁机会就永远有嘅啦。如果我冇记错啲数字咧，就第一版嘅跨图咧就限嗰个总体嗰个容积率系1.81倍。咁就後尾應該加到2.08倍，咁啊可以加咗15%咁上下啦咁樣。咁但係嗰個住宅嗰部分嚟講就控制咗20%啦咁樣。嗱係咪可以調呢？如果你睇返嗰個純粹從嗰個地積比率個同周圍對比嚟講，佢一定係相對低嘅。咁你話調高多少少，我覺得問題不大，但係成個交通配套啊各方面嚟講，當然佢亦都要做評估啦。但係純粹從概念上嚟講，你話我加多10%嘅樓面已經80,000平方米㗎喇喎，咁樣80,000平方米如果你我賣到10,000蚊一尺嘅話，咁嗰度個收益都唔錯㗎喇喎。咁呢啲係即係我覺得西九管理局係需要即係同政府係共同探討嘅一啲嘅方向嚟㗎。 嗯，咁除咗头先所讲啦，即系一啲地产上面项目或者即系再扩大地积比之外咧，其实仲有冇一啲方法系可以增加到即系呢一类型嘅文化设施嘅一啲嘅稳定收入咧？ 嗱，文化设施稳定收入咧，全球嚟讲咧，讲真，香港我唔敢讲话最好啦，但系我嘅掌握系绝对唔差嘅，因为依家我西九嗰、那个喺文化设施嘅收入嗰部分嚟讲咧，佢应该系可以达到40%咁上下嘅，即系依个回收率啦咁样。咁但系现实环境嚟讲，即系你仲要拍。即係拍60%落去，咁就正正就係點解當日嗰個構想咧係需要房地產項目去補貼嚇。亦都當然啦，世界各地有好多文化設施係靠乜咧？就靠贊助捐獻。咁呢個我哋又要睇翻成個環球嘅經濟大事，今時今日去揾贊助同揾捐獻係咪咁容易嘅事咧？咁樣。相對以往亦都一定係難咗好多，亦都唔係講緊因為我即係西九每年啦，我理解每年都使緊10多億嘅嚇，嗰、個贊助捐獻個目標定係依個額度嘅話， 有冇信心咧？做就一定要做嘅，但我睇唔到係咁容易達到標，係完全可以平衡到條數 咯。OK， 好，好啊，唔該曬林小露議員，多謝你嚇。咁啊，林小露議員咧就係亦都做過西九管理局董事嘅。咁啊，聽一聽六點前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坏车同意外嘅报告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隧桥底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蒲岗村道。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就排到龙日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中环广场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新楼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龙尾北角警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油站，龙翔道西行龙尾蒲岗村道，下一节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傍晚六点四十一分，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嘅时间啦。咁林志恩啊，我哋刚才咧就提到咧有关于西九文化区嘅财政状况嘅问题啦。咁都有啲听众打嚟想发表下意见吓。电话旁边有位听众李先生喺度，李先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请讲啦。 是就关于西九的而家的财政问题呢，其实当初批出来的时候亦都会预计到今日的局面的。因为西九里面支出大收入少，现在由朝讲到晚都是希望去卖地拿返旧钱返来填氹。但是填完氹之后依然这个局面呢是只不过是减少个痛苦一段时间，几年之后又会出现的。你睇一睇西九而家系收益咗几多啫？大家可以计得到数嘅。立法会拨钱出嚟嘅时候，嗰啲议员应该系睇得到今日嘅现象嘅。你唔同话好似贸发局，贸发局嘅话，政府抌咗嚿钱出去嘅话咧，贸发局系收钱都收唔切，去搞嘅活动收入多就支出少，而系西九唔系支出大就收入少。咁喺而家眼见嘅话，嗱，大家啲高人去讨论晒。冇諗到係同西九點樣去開源嘅，之後一係賣地攞返嚿錢返嚟，一係就出租係收租。咁你諗一諗，除咗你話故宮收入場費呀， M 加博物館嘅收入場費，呢啲係民生嘅嘢，政府一定要泵水落去㗎嘛。政府唔泵水落去，自負盈虧俾你去做，你一定蝕到趴街啦。 OK， 好多謝曬李先生嘅電話嚇，林志恩啊，咁其實呢啲嘅當然啦，營運呢啲文化項目咧，一定係支出大嘅嚇，就算係有門票收入咧，都好可能咧係未必係可以彌補到嗰個支出啦。咁但係就係當初嗰個嘅財務成盤嘅財務安排咧，就希望咧就透過西九咧去到將啲辦公室啊、酒店啊、住宅項目咧去拎出去招標，咁就同咧發展商去到分攤翻個收入。嗰、那個咧就係頭先李生所講緊嘅一個叫做經常性啲嘅收入啦。咁但係咧就係真係不幸地就遇上咗真係近幾年嘅疫情啦，同埋市況嘅唔穩定啦。咁所以呢啲嘅招標項目咧都係差嘅嚇。咁而即係當然啦，亦都因為疫情嘅關係咧，嗰、那個遊客嘅人流啊嚇，咁以至到即係亦都會影響到咧關於嗰個西九文化區裡面嘅零售啊、餐飲等等嘅生意咧。咁呢啲都係咧會影響到西九嘅收入。 係啊，頭先。先即系几位嘉宾都提到呢啲所谓本身预期唔到嘅啲不可控因素啦，即系譬如卢月光所讲防疫啊、市况等等啦，咁同埋嗰个设施个落成嘅次序咧，其实都会影响到即系西九短期嘅现金流咯。 系啊，咁啊都睇睇咧，究竟西九就提咗建议啦，咁究竟啊政府有啲乜嘢嘅考虑咧，有咩嘅解决嘅方案咧？咁我哋都继续拭目以待 啊。有啦， 做咩咁大声啊？有乜嘢啊？ 选举事务处已经发表了2023年临时选民登记册和取消登记名单。 我都知道，选民可以上 vr.gov.hk 核对自己的登记资料，和查阅所属的新区议会地方选区， 有问题就要通知选举事务处啦。 如果收到提示信要求确认资格，就要尽快以电邮、邮寄或者传真回复，咁先至可以保留选民身份噶。 8月25号就截止噶啦，要快啲行动啦！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少数族裔节庆， 唔同地方有唔同嘅节庆，但系同样嘅节庆，唔同嘅地方都有嘅，例如中秋节啦。 In Japan, we call Tsukimi, and which means looking at the moon. In Korea, we call it Chuseok or Hangawi, which means autumn evening. CIBS 节目，香港少数族裔节庆，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6:46，咁林志恩呢节咧，我哋继续讲下咧有关于人口嘅变化啦吓。咁今个星期二咧，统计处就系发表咗最新嘅人口嘅数字啦，同埋咧嚟紧嗰廿几年嘅人口推算啦。咁讲紧咧，相信大家可能呢几日都喺新闻度留意过啦。咁就讲紧咧，2023年嘅年中咧，香港人口嘅临时数字咧就系749万几人，就比起旧年年中咧就增加咗咧就15万几人啦，咁当中咧就因为咧系录到咧系17万几嘅香港居民嘅净移入啦，咁包括系单程证啊，同埋即系其他嘅香港居民嘅净移入啊，咁所以咧就出现咗一个咧系人口增加嘅情况，咁而统计处咧亦都系推算咗咧由而家去到2046年嗰个嘅人口推算啊，咁讲紧嘅就话咧嚟紧咧都会继续有呢个嘅净移入嘅人口啦，咁推算到咧就系2046年嘅年中咧，居港人口咧，即系根据基线估算啦，即系讲紧系一个叫做标准，即系嘅估算嘅一个基准啦吓。咁啊，2046年年中咧，个人口相信会达到咧系819万。咁当然啦，呢个系会有偏差啦。咁但系呢个就系一个基线嘅一个估算啦。咁而咧就系讲紧咧呢个819万咧，就相对于而家嚟啊，相对于2021年嚟讲咧，就会系增加78万咁多啦。咁而咧当中咧就有啲咩人会系点样嘅人口嘅增长嘅因素咧吓？就估计咧继续会有一啲嘅人口移入啦吓。咁包括政府近年嘅招揽人才啊，输入劳工计划啊，咁呢度咧讲紧，譬如话89万嘅单程证持有人啦，51万名咧就系各项计划移入嘅香港非永久性居民啦，同埋外佣咧，加加埋埋咧呢度有成164万咁多，咁但系咧仍然咧都出现咗一个即系老龄化嘅问题啦，咁预计咧就系嚟紧吓2046年咧。长者65岁以上人口嘅比例咧，就会上升至到36%啊！咁嗱，咁我哋林志恩嗱，我哋讲人口嘅估算啦，人口嘅发展啦，都系讲紧咧，我哋即系香港嗰个嘅人口结构系点啦，有冇足够嘅劳动力啦，会唔会人口老化啦？咁虽然咧就而家就有咁样嘅估算啦，咁但系咧即系出面都仲有好多嘅一啲嘅担忧啊，或者系即系担忧人口老化嘅问题吓。 系啊，咁因为咧，其实我哋如果睇翻咧政府嗰个人口推算，佢有个附表喺度啦。咁由而家去到2046年啦，即系有23年时间咧，其实个计算咧就系话每年嘅出生人口咧都会有轻微上升，咁但系咧亦都会有啲人口流失啦，譬如就系个死亡人数咧会因为人口老化或者战后婴儿潮嗰代咧慢慢老啦，而个增幅系明显嘅。咁至于我哋人口增长主要来源咧，我都觉得呢个数字都几乐观嘅，因为佢讲到咧就话净移入嘅数字咧，会维持每年喺5-7万人嘅水平，其中去到2035年咧就会去到高峰啦，就多达咧7.34万嘅人口净移入。咁即系话咧，政府嗰个人口推算嘅假设咧，就系话建基于未来嗰20几年咧。都不断会有人口系移入，先抵消到我哋头先所讲咧，因为死亡啊或者移出啊等等嘅一啲人口流失嘅。咁所以咧呢度咧连日来都有一啲嘅即系评论啦，就系话首先究竟移入嚟嘅人口，政府系透过啲乜嘢嘅政策去推动多啲人即系移入嚟香港咧？咁第二啦，就系究竟外来嚟嘅呢啲人咧，佢哋系几多岁啦？佢会唔会都系一啲老龄嘅人口啦？而且佢哋会唔会系 是留在香港长住的呢？咁我想这一条数呢，即是对于我们去做一个未来人口估算都是很重要的。 是啊，咁当然移入的人口呢，刚才都讲呢，咁可能会来自单程证啊，或者不同计划去到移入来的香港人啊。咁但是即是这些计划究竟来緊嗰个嘅移入人数都会不会好似估算一样呢？为什么今年嗰个人口会真係上升返係超过十万呢？咁因为即疫情嘅措施就放宽啦，咁啲一啲喺海外嘅香港人啊，或者係一啲嘅人士，可能都係趁呢个机会呢，係开返关嘅机会呢，就係移入嚟香港啦。咁但係嚟緊即中长期嘅情况，会唔会都仲係有咁样嘅数字移入嚟香港呢？都真係需要可能要多几年先至分析到啊。吓，另一个嘅问题呢，就头先都讲到嘅人口老化嘅问题啦。吓，咁其实呢劳动人口嗱，即系长者就唔计劳动人口啦。吓，咁所以如果当长者个比例越高嘅话，即系代表住咧，其实劳动人口嘅比例咧就系越低啊。吓，咁如果头先都讲啦，吓，估计咧就系嗰个长者嘅人口咧，去到2046年咧就会系36%啦。吓，每三名港人就一名系长者啦。咁而咧政府亦都有推算咧，其实嗰个劳动人口嘅参与率啊，讲紧嘅咧就系去到咧2038年咧就系一个高峰。去到咧366万，咁但系咧之后咧又会下降翻咧，去到2046年嘅358万啦吓。咁嗰个嘅参与率咧，高峰就讲紧系即系讲紧由2021年啦吓嘅57.2% 咧，就下降咧至到2046年嘅51.6% 啊。咁呢个都好影响住咧，就系香港嘅人口嘅活力啦吓，佢哋所交嘅税收啦，咁人口老化咧亦都带嚟好多嘅公共开支啦，包括系一啲嘅长者福利啊，一啲嘅一啲照顾嘅服务啊，以至到咧医疗嘅开支咧，咁都需要喺人口老化嘅环境里面咧系要估算嘅吓。 系咁，而且即系喺嗰个人口老化前提之下咧，究竟香港个生育率其实本身都系即系持续下降紧嘅。咁究竟政府系基于一啲乜嘢嘅准则去预测日后嗰个生育率系会上升咧？咁呢个都值得讨论。 好啦，咁我哋都欢迎呢就听众可以打电话嚟发表意见啦。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啊。咁呢个时间呢，我哋电话旁边呢请嚟一位前局长喎，前劳福局局长，亦都系呢而家系喺多间嘅大学呢做緊兼任教授，包括系港大、教大、浸大同埋岭大都做緊兼任教授嘅社会学学者罗志光教授啊。罗教授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好。 首先就讲翻个人口推算先啦吓，头先都引述咗咧就统计处嘅数字啦，讲紧嚟紧去到咧2046年咧，都估计仲会有164万嘅净移入啊。头先讲包括单程证啦吓，各项计划移入啦，同埋外佣啦咁样。你自己点样分析呢个嘅数字估算咧？系咪同意呢个估算呢？ 如果讲个流入嗰个嘅净流入嘅数字咧，咁都系基于一啲嘅所谓过往嘅趋势啦，咁多啲嘅调整嘅。咁呢个数字咧，即系高与低咧，都好难讲嘅。如果譬如讲外佣个数字，而家嗰个估算咧，实际上都会比大约系6年前嗰个估计咧，系稍微调低咗少少噶啦。如果讲紧到時嘅2046嘅外佣嘅數字大約係56万啦，即係早幾年嗰個估算係差唔多到60万嘅，咁所以呢啲嘅估計數字當然啦，呢啲都係估計嘅啫，咁同埋啲數字你過多幾年去比較一下統計處嗰個分析咧，咁佢都有啲偏差嘅，譬如好似就算頭先大家喺節目度講嗰個65岁以上嗰個人口嘅比例啦。在譬如2017年的時候，那個估計呢是去到 31.6% 的，那現在已經是去到 33.5% 的估計了，所以這些數字呢，大家都是當它是一個參考數字，就是一定會有些偏差的了。 嗯，咁亦都有人咧就话，其实今次嗰个人口推算都几进取啦，尤其是就系预计咧，其实跟住每年咧都会有5至7万嘅人系移入嚟香港嘅。你会唔会又认为即系呢个推算好似系乐观咗少少咧？ 咁又唔算嘅、如果我哋净系讲今年咧嘅头嗰6个月咧， 透過我哋有好幾個啲人才計劃嘅，咩一般就業啊、輸入內地人才啊、咩專才優才啊、第二代計劃等等，加加埋埋咧，頭嗰半年就有34,000多人。 嗯 嗯， 咁呢個趨勢咧，如果我哋睇翻2022年咧，整年嚟講咧，就講緊係46,370人嘅啫。咁、那個趨勢係加緊嘅。咁換言之咧，如果我就咁將今年嘅頭嗰半年嘅34,000乘二咧，實際上已經係去到69,000多嘅啦。 嗯， 咁所以呢個流入嘅數字咧，呢、這個數字唔應該現時嗰、那個即係、就是、推算嘅估計咧，唔算係太樂觀嘅。我反而會覺得係偏向係保守添。嗯， 系。头先我哋都有讨论到咧，即系今年嗰个增长数字咧，源自于即系今年年初嘅解除防疫措施，即系所谓开关嘅一个情况啦。咁所以都真系多咗人嘅净移入嘅。咁但系嚟紧嗰个净移入嘅数字咧，就好睇香港呢几个嘅输入人才啊吓，输入劳工计划究竟嗰个嘅成效吸引到几多人嚟？咁所以咧嚟紧即系可能我唔知道会唔会今年吓。可能即系啱啱开始呢啲计划，可能都会有一轮嘅即系申请嘅热潮。咁但系会唔会嚟紧嗰年都仲系有咁多人呢？呢、這个都可能要真系要审慎去到观察住个趋势，系咪咧？ 当然你可以睇翻咧喺2019或者之前嗰个数字，呢啲数字嗰个趋势嘅。咁当然有啲咧系今年系多咗，咁特别系嗰个优才嗰个计划啦，因为嗰、那个上限人数我哋都增加大幅度增加咗嘅、嗯、啊，即系譬如旧年就成年都系得2,800多人，今年头嗰半年已经有7,000多人啦。咁但系头先你讲嗰、那个即系啱啱开关而引申嗰、那个。效果咧，我相信個影響唔係好大，因為你知道咧，你申請呢啲嘢咧，就基本上有啲行政嘅關卡嘅。雖然而家係簡化咗，係快咗，咁但係咧整體嚟講咧，我相信呢個政策佢即係譬如舉個例啦，有一啲嘅項目已經唔係一定需要佢揾到份工先嚟噶啦。咁喺嗰個情況咧，呢個政策不變嘅話咧，我相信個趨勢應該會維持到嘅。當然，另外頭即係大家會關心到有幾多本來都係香港人嚟嘅，喺呢一個從即係重新開關之後，佢翻翻嚟香港咧，我基於過往一年啦，即係用2022年年中到今年年中啦，用人口嗰、那個我哋叫生存率啦嚟去計算，然後再計翻成條數咧，實際上喺過往一年流入。即系翻嚟香港咧，大约有接近30,000个系65岁以上嘅人嚟嘅。咁我相信呢啲都系原来是香港人嚟嘅。咁、因为经过头先嗰啲嘅优才啊、专才计划咧，嗰啲多数都系比较年即系青中年嚟嘅。咁而65岁以上嘅人系非常之少嘅。咁所以头先我计嗰条数咧，我睇到落去咧，当然有啲香港人系回流，咁但系你見嗰個數字咧，就呢個數字會有變化啦。即係嗰啲65歲以上嘅人翻翻嚟香港，我相信到下年應該冇咁多人。但係呢啲都對我哋個勞動人口咧冇乜影響嘅。嗯嗯 嗯。咁另外都想同你傾下關於嗰個出生率嘅問題啦。因為其實如果我哋睇翻過去一啲數據咧，即係香港所謂叫小型家庭咧，即係成為咗一個常態啦。其實即係大政府今次嘅估算就係話，即係出生率都會有輕微嘅上升啦。喺你個角度睇，呢一個估算又合唔合理？ 哦，其實今次咧喺即係我睇佢嘅人口推算咁多次，由90年代睇到而家咧，今次呢個最現實噶啦。已经是大大地低过过往的，就算我用回五年前的估计呢，现在这个数字是大大低过五年前的估计的。就算未看过报告之前，我都会估计呢，这一两年是会反弹返少少的。咁但係跟住又會慢慢又會跌返落嚟㗎啦。咁但係呢个，所以而家呢，我觉得佢嘅估算呢，或者可能因為社會價值的轉變，可能會更加會跌低啲都唔定。但係我相信咧，嗰、那個估高咗個機會咧，就唔算係好高啦。今次， 羅教授，由於我哋就嚟聽一節新聞啦，不如新聞之後再同你繼續討論一陣，好嘛？ 好， 多谢你吓。嗱，我哋电话系1872311，大家对人口有咩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傾緊咧，就係香港嘅人口推算啊！咁各位聽眾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講下你對於呢個題目嘅意見啦。林志恩啊，我哋繼續同咧係前勞福局局長，亦都係喺港大、教大、浸大、嶺大等等做緊兼任教授嘅社會學學者羅志光教授啊。羅志光教授你好。 你好， 系跟住咧落嚟倾下咧，就系关于人口老化嘅问题啦吓。因为头先都引述咗统计处嘅数字啦，咁就话咧系嚟紧咧就系预计去到2046年咧，长者嘅人口咧就将会去上升至到274万啊。咁占总人口嘅比例咧就由而家大概系20%啦，上升至到咧36%吓。咁你都头先讲咗啦，咁呢个嘅比例嘅估算咧，比之前咧亦都已经系再提高咗。咁而劳动人口咧，咁就嗰个嘅比率啦吓，咁其实都讲紧啦，而家系讲紧55%左右啦，都辗转向下咧，会去到2046年嘅51%啊。你点样睇嚟紧香港人口老化同埋劳动参与率嗰个嘅情况？你会点样形容咧？ 当然啦，就成个即系全世界啦，即系包括香港咧，喺已发展嘅地区嚟讲咧。嗰、那個人口嘅高齡化啦，咁都係一個整體趨勢嚟嘅。咁香港咧就嗰個情況就冇乜特別嘅，唯一嘅分別咧，即係我特別即係喺社會福利，我哋特別關心嘅問題咧，反而就唔係65歲以上嘅人口，因為真係需要到照顧服務嘅人咧，通常我哋都係講緊80幾歲以上嘅。咁所以我比較特別關注咧，都係85歲。及以上嗰個人口嘅數字，咁而家去睇翻咧，就明顯地咧，今次公布嘅推算嘅數字咧，比起喺6年前公布嘅數字咧，係再多成40000多人嘅。 嗯， 咁呢個係明顯係嗰個人均壽命咧，嗰個嘅延長咧，係比早幾年嘅估計咧係再長咗啲啦。咁即係換言之咧，我哋嘅即係我哋叫高高齡啦嘅人口咧，嗰、那個比例啦，亦都喺如果講喺6年前嘅估計咧，係得好少嘅啫。咁而家係會多翻接近成9% 嘅。咁所以呢一個嘅比例咧，對於我哋喺福利啊、醫療啊等等嗰個嘅服務需求咧。嗰、那個壓力咧係明顯，今次嘅估計咧係高過5到6年前嘅估計 嘅。嗯，你除咗頭先提到啦，即係85歲以上，其實佢哋可能係一啲即係醫療啊、安老服務上面嗰個依賴會強之外咧，咁其實講到65歲以上，而家有啲人仲係好精神噶嘛，其實都可以釋放到嘅一啲長者嘅勞動力嚟嘅。譬如喺呢一方面咧，有冇一啲政策係可以做咧？ 當然啦，喺政府自己本身咧，就係佢有個退休年齡啦。 嗯， 咁喺私人市場咧，實際上嗰、那個勞動參與率咧，喺60或者甚至你講65歲以上咧，嗰、那個嘅參與率咧，實際上自從呢個21世紀開始咧，實際都已經係陸續上升嘅。 嗯， 有趣現象咧，就係喺即係20世紀嘅後半期咧，嗰、那個勞動參與率係下降嘅。不過我相信當年嘅原因係一個財富原因啦，即係唔使做都可以退休嘅關係咁而啲啦。但到21世紀咧，明顯嗰個我哋叫健康原因啦，就係啲人健康咗，咁所以好多人咧繼續願意留喺個勞動市場。咁嗰、那個由呢個世紀開始咧，而家又10級而上。咁當然咧，過往當個經濟比較差嘅時候，過往呢幾年咧，咁嗰個參與率就跌翻少少嘅。咁但我相信，當個經濟好翻咧，嗰、那個60或者65歲以上嗰個嘅勞動參與率係上升嘅。咁而家你見咧，越嚟越多呢啲人咧，就基本上都係有繼續留喺工作崗位。當然未必係全職嘅，咁但係兼職嘅人數都唔少嘅。 咁其实65岁以上，即部分人都会选择继续工作啊，或者系即因为医疗嘅发达啦吓，佢哋都长寿啦，变咗其实佢哋嘅健康状况都仲系仍然系好年青力壮啊嘅情况之下，而家香港系嚟紧有一个咁样嘅长者估计数字，应该点样去规划嚟紧嗰个嘅譬如院舍啊或者医疗嘅服务咧吓，因为即其实长者都要分，可能是需要照顾即是多啲资源需要摆落去，或者是仍然有气有力仍然工作紧嘅嗰啲类别噶嘛。咁嚟紧嗰个嘅呢啲服务即系讲紧院舍啊、医疗啊呢啲服务嘅推算，应该点样计咧？争几多咧？而家香港？ 如果嚟讲紧咧，长者嘅服务需要咧，就通常我哋就唔会好即系65岁以上几多人咁，然后就去计一个数字，因为咁系好唔准嘅。世上65至69、70至74、75至79、80至84、85，甚至我哋讲去到100岁或以上咧，嗰、那个百分比都好唔同嘅。咁而家我哋香港最多嘅人口咧就系60至64岁嘅。咁而呢班人就都好精明嘅，唔系好需要服务。咁再过多5年咧，最多嘅人口咧就系65至69岁啦。咁但系嗰班人都仲唔系好需要呢啲服务，咁所以讲推算嗰、那个技术上嘅问题咧，一般嚟讲咧，我哋都会拆得比较会细啲去睇嘅。即系譬如好似我哋嘅即系认知障碍症咁啦，实际上个风险咧系要到80几岁咧先至高嘅。当然有啲会60岁都会出现，有啲甚至50几岁都会出现，但系嗰个比例咧系到80几岁以上咧先会高。咁所以我哋好多时候去计呢啲数字咧，就唔好就咁睇住65岁或以上有几多人口啊？有160几万增加到270几万啦， 咁系系咁，但系咁所以咪好难计咯，会唔会啊？ 唔系，实我哋有呢啲数字噶嘛， 系嘛？ 实际上我哋譬如喺安老院咁啊，举个例啦，而家平均嘅年龄都系80几岁嘅。當然有啲後生啲嘅，咁但係咧個整體比較多咧。如果你走去探咧，你發覺咧，即係數埋咧，你見到都唔少100歲以上嘅人喺度添嘅。 即用服務使用者嗰個年齡去到推算係咪？ 係啦，冇錯啦，係啦，就唔好純粹用呢啲咁大嘅數，即係65歲以上，因為你講緊即係160几萬嘅香港人，即係已經佔咗成即係21.8% 啦。咁實際上嗰個估算個意義就唔係好大嘅。 羅子光都想同你傾埋關於人口政策嘅問題，因為其實咧對上一次做過咧就2015年啦，咁再之前都做過嘅，咁每一次個主題都有少少唔同啦，即係以前做過有啲關於可能係雙非啊或者跨境安老等等嘅主題。如果我哋而家呢一個情況嚟講，需唔需要再做一次嘅大規模嘅人口政策諮詢咧？同埋如果係做嘅話咧，即係最主要要針對嘅問題係乜嘢？ 自从第一次2003年做到即系2015年去做啦，就系主要都系两大范畴嘅，就系头先都讨论咗噶啦，一个咧就系劳动人口嘅问题，另外一个咧就生育嘅问题，就系两大主题嘅。当然中间仲有穿插咗啲相关嘅议题嘅。咁从人口政策嘅角度嚟讲咧，实际上大眾比較關心最終咧就係勞動人口嘅問題。生育政策咧係的而且確係一個有多啲爭議啲嘅問題嘅。即係譬如舉個例咧，即係喺咁多年嘅不同嘅説法裏頭咧，就係個主旨都係話咧，生育係一個個人決定啦。那個社會咧就係即係呢個。從政策的角度呢，我們是怎樣去減低那個生育那個意欲那個障礙，而不是去鼓吹你們生多些啦這樣。就算我們現在說的都是說的是計劃而已嘛，即希望大家有個計劃，就不是就一定去鼓勵人來生育的。還有另外一邊的人就會說呢，即全世界人口不斷這麼膨脹，就算譬如我哋舉個例，而家香港嘅情況咧，就算我哋將佢即係翻去10年前嗰個生育率都好咧，我哋嘅高峰期大約喺近年，應該係大約2015、2016年嗰陣時候啦，翻去6、7年前都好啦，但係都唔足以去補救個人口嗰個缺口嘅。咁所以就算你而家每年去翻即係5萬個 B 嚟講咧，你都係唔會追得上嘅。 咁所以始终咧都系从即系世界各地诶点样去吸引人才嚟香港咧，嗰、那个先系最重要。咁所以当然呢个政策优次嘅角度嚟讲咧，一当然系个劳动人口啦，但系点样去减低嗰个生育嗰个意欲嗰啲障碍咧，都系重要嘅。即系譬如我讲一个妇女嘅基本问题咧，就系、是。你如果想选择出去做嘢，你有冇足够嘅即系譬如育儿嘅服务支援咧？咁样，咁呢个就变咗系一个抉择嗰、那个即系自由嘅问题。如果你都冇足够服务俾佢，基本上都冇得选择嘅。咁、佢唯一嘅选择就系一系就唔做嘢，一系就唔生啦。 OK 吓、好啊，多谢晒罗志光教授啊，同你倾咗好啦，多谢你吓。咁啊，罗志光教授咧系一位社会学学者嚟噶。 联系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大家好，我是三台的新成员 Haley， 我是三台的早晨节目 Hong Kong Today 主持充满活力的体育环节，我们在这里祝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大变局，新机遇。 今集谢祖慈继续同立法会议员洪文讨论下香港未来发展嘅新机遇。 好多人以为融入大湾区就系叫年轻人嚟去香港去大湾区，呢个系融合嘅一种方式。 系冇错， 但系佢唔系全部。其实香港本身就系大湾区嘅一部分。你留低香港建设香港，都系有融合。融合咧就系你充分利用大湾区嘅各种优势条件，开拓全球嘅市场。星期日下昼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变局。新机遇，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嘅7:20啊，咁啊，自由风，自由风呢节咧，都想讲一啲同长者有关嘅议题啊，林志恩吓，就系呢个嘅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啊吓。其实政府咧就喺2013年咧就推出一个咁样嘅长者社区券嘅试验计划啦。主要个概念咧就系所谓钱跟人走啊吓，咁就去支援咧啲长者可以居家安老啦，或者咧系可以喺中心嗰度咧就系接受服务啦咁。咁呢个试验计划咧就都喺譬如2016啦、2020啦，咁就进入咧就第三阶段嘅试验服务啦，到而家已经10年啦。咁但系咧就最近咧都系。有咧，系申诉专员公署咧就作出一个主动调查，就睇睇咧呢个服务咧究竟系做成点样啦吓。因为咧而家咧系特首李家超咧都喺之前嗰份施政报告咧就提出话将呢个试验计划咧就系今年嘅第三季就恒常化同埋增加名额嘅咁。咁究竟啊就今次嘅公署调查咩发现咧吓？咁其中一个咧，我谂到最大嘅发现咧就系讲紧咧一啲嘅一啲中心服务名额咧系个地区上面咧系分配不均嘅问题吓，因为都见到咧系旧年年底啦吓，全港有6个地区嘅日间护理中心咧。整体服务名额咧系供应不足啊，吓未能够同时满足啲持券人啦，同埋轮候人士嘅需求啊。有啲长者咧系讲紧300多名嘅持券长者咧系要跨区去到其他中心。林志恩 系咁，另一个咧即系申诉专员揾到嘅问题就系个使用率嘅问题啦。因为呢度咧就提到咧，其实去到2020至2021年度咧，其实累计获得券嘅长者入边咧，有逾20%咧攞咗券之后咧，其实未用到服务就离世。或者获编配资助服务等等，咁而离开咗呢个社区券计划嘅，咁所以咧即系申诉专员咧亦都建议咧政府应该咧系增加啲即系对于社区券嘅宣传服务嘅。 系咁一来咧就系究竟啲人识唔识得去申请去到参与呢个嘅长者社区券嘅试验计划啦？咁而攞住券嘅长者，咁究竟点解唔用咧？个使用率点解系 用咧？ 系识唔识用咧？系会唔会系因为啲服务嘅质素啊，或者系啲长者？究竟知唔知道佢可以喺呢啲嘅中心啊，或者家居照顾上面攞到咩服务咧吓？咁呢啲都可能系咧要进一步调查嘅一啲问题嚟噶。咁点样去理解今次嘅调查结果咧？咁我哋电话旁边请嚟一位立法会议员啦，就系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邓家彪啊吓。邓家彪议员你好， 系你好，你好，陆宇光啊，林志恩。 先讲下咧，关于系一啲嘅地区嘅服务券名额咧，嗰个嘅分配问题啊吓。头先都讲啦，有六个地区嘅中心服务名额咧系供应不足，你点样理解咧？系咪一个规划嘅问题咧？ 因为其实佢即系某程度咧系借助咧就系非资助机构嘅力量，有啲系商业机构，即系牟利性质啦。亦都有啲佢本身係一個非牟利機構，但係佢有一部分嘅空間係做自負盈虧嘅服務，用盡咗呢啲空間。所以其實本身呢一啲空間都唔係話政府咧按規劃標準去提供嘅，咁係各種機構咧用盡自己嘅辦法咧去揾地方，所以就會出現咧同嗰個真係需求不吻合嘅情況啦。第一，第二就係、是。我谂我哋都理解啦，始终长者比较多嘅就系市区嘛，咁往往市区亦都未必咁容易咧，系揾到比较多嘅空间去做呢一啲嘅即系服务啊，所以出现到呢种情况，我于我嚟讲，我反而就唔算好意外咯，系啊， 嗱，不如都问下各位听众啦，唔知听紧节目嘅朋友咧，有冇都真系有自己啦吓，或者有屋企人咧，系用紧呢个嘅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嘅咧吓？咁大家点样睇呢个计划嘅一啲成效或者情况咧？可以打嚟我哋电话1872311啦。 嗯，系咁，其实咧而家一啲嘅日间护理中心咧，即系佢都要有一啲指定交通安排啦。咁同埋即系你头先都提到咧，即系其实本身嗰啲地方空间真系有限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要去谂去扩展嘅服务嘅时候咧，会唔会系上门？服务个增加嘅空间可以大啲咧？ 其实上门服务就大家会期望系透过呢个照顾券咧系做得再成熟啲。 嗯， 不过咧，其实呢个照顾券咧，其实当年咧，因为我第一届做立法会议员系2012年啦，吓就系十年前啦、嗯。其实当时嗰个争议点咧系乜嘢咧？就系话开放俾私营机构都参与做服务提供者，咁然后大家就会再有一啲嘅情景去假设啊，会唔会嗰啲服务提供者入咗你个屋企会 sell 其他嘢啊，销售其他嘢咧？即系佢未必唔系提供劣质嘅服务，但系佢可能系进一步嘅销售。 嗯， 咁所以咧，其实当时点解即系譬如申诉专员公署话无可厚非，用咁多年去做测试，就系、是、要拿捏咧，究竟你开放俾私营机构，甚至入埋屋。究竟監唔監管得，即係監管得到咧？咁呢個其實係疑問。到今日咧個報告咧，其實都睇到唔算好理想，就係話嗰個監管即係入屋服務啦嚇，其實係未係個次數好頻密。咁所以可能呢度咧就要拿捏得好啦。即係譬如舉個例啊，大家梗係期望係貼心啲啦嚇，即係上門啦。但係乜嘢機構上門？非牟利，我諗同即係商業機構，可能始終大家嘅睇法會唔同。呢度係要形成一啲規則，好嘅監管啦，我相信先至俾大家安心咯。 嗯，其實申訴專員公署個調查報告咧都有睇到啦嚇，咁就話社署嘅職員咧，其實都有就住呢啲嘅服務使用者咧、去到做一啲嘅探訪啦嚇，問下佢哋意見啦。咁而咧，其實呢啲嘅個案咧嚇，呢啲嘅長者嘅個案咧，都有社署成立嘅中央工作組啦。同埋負責嘅工作人員咧，去睇佢哋嘅服務咧，係咪究竟即用得其所？咁而亦都見到咧，錄到嗰個投訴啊，就唔算好多啊。咁所以個結論咧就係、是、其實而家社署都有做緊一啲嘅監管噶啦。咁亦都咧，可能咧係嗰個質素問題咧，又唔係多數人意見。咁你同唔同意呢個嘅調查結果啊？ 我先講正面嘅先，即係我了解，無當然私營安老業界係歡迎啦。就算我接觸傳統嘅即係慈善機構提供安老服務，其實都係正面嘅，即係覺得都多一種選擇，比較百花齊放。並且譬如舉個例啊，一啲長者啱啱離開老人醫院要翻屋企咧，可能要使用一啲樂齡嘅科技嘅器材，咁亦都而家透過譬如呢個照顧券咧，就突破咗一個資助模式啦，就係、是、可以俾佢哋用照顧券嚟租。咁其實係真係出現咗一啲。多元化嘅服務出咗嚟係，即大家都比較肯定。但係我就翻轉頭講咧，我嘅憂慮係咩呢？就係、是、獨居長者。咁其實一個體弱嘅長者接受得安老服務，即呢一種資助安老服務，其實真係比較體弱嘅，甚至可能係認知障礙啊，或者係即自理能力差嘅。我哋期望佢作出精明嘅選擇，並且遇到唔對路嘅嘢，佢會主動投訴咧。是不容易，需要靠照顧者或者一些信得過的外佣。但如果真的是一個獨居長者，而香港獨居長者越來越多嘛， 咁呢度其實係一個有一個監管上嘅，我認為係一個都叫風險嘅位置咯，係需要特別去處理，有一套好嘅策略咯。 嗯，另外剛才我都提到呢，即係譬如申訴專員都提到一啲數字呢，就係話嗰計劃嘅試驗嘅第二同第三階段呢，其實都有大概三成嘅攞住券嘅長者呢，其實攞咗券但係冇用到嘅。你點樣理解呢一個使用率不足嘅情況？ 其實呢，我哋都成日都睇啦，啲老人家譬如輪到佢一個資助院舍，佢都唔揀，佢都唔入。其實就係有呢個心態，長者有時都對於一啲變化啦，接觸新嘅機構咧，因為嗰啲唔係六啊幾歲長者，係八啊幾歲好多時，其實係有陣時都要一個適應，有啲人去講解啊，咁所以可能呢一度咧，可能會唔會係多一啲嗰啲係獨居長者，冇人喺佢身邊幫佢了解啲信息，令到佢好猶豫咧。其實呢度要再做細緻呢個分析咯。但我相信就係、是、嗰啲長者要掌握嗰個資訊，甚至作出即係懂得作出選擇咧，可能呢度都係需要有人去幫，尤其嗰啲可能真係專業熟悉安老服務嘅人咯。咁、我覺得如果有埋呢一個諮詢服務，可能就會善用得好啲啦。 OK， 好啊，唔该晒邓家彪议员啦吓，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刚才接受访问嘅咧就系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邓家彪议员啦，咁都想问下各位听众咧，你自己啊或者你嘅屋企里面嘅长者有冇去到申请呢个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咧？咁大家见到个计划嘅成效系点样咧？大家用紧啲乜嘢服务咧吓？大家又觉得有啲乜嘢可以改善嘅地方咧？可以打电话嚟我哋嘅热线。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哲德报道新闻。港鐵話：聽日係今年第五次感謝日，乘客聽日使用八達通搭港鐵、輕鐵同埋行走新界西北路線嘅港鐵巴士，或者以二維碼乘搭港鐵重鐵網絡車程，都可以享車費半價優惠。半價優惠亦都包括東鐵線來往羅湖同埋落馬洲站嘅過境車程，但係優惠不包括東鐵線頭等額外費用。機場快線和港鐵接駁巴士，港鐵明天會加密班次方便乘客。七條港鐵線包括港島線、南港島線、荃灣線、觀塘線、屯馬線、東鐵線和東涌線，將合共增加370班列車。輕鐵亦都會行駛更多雙卡的車輛，增加載客量。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一条长约 1.5 米的水巨蜥上个星期走失，到现在仲未找回。园方呼吁目击者通报消息，但提醒不要试图捕捉。园方初步估计，本身脚趾有伤患的水巨蜥因为不习惯要暂住在较细小的笼接受治疗而逃走，已经在农场附近放置相机和食物，希望可以盡快引它出現，但由於農場的範圍大，植物茂密，要尋找有一定的困難。園方說這條水巨蜥在一宗非法寵物貿易之中被拯救之後，轉移到加道里農場暨植物園定居，在爬行動物觀賞台展出超過8年。據了解，警方國安處突擊搜查羅冠聰在港的懷疑聯繫人余志恩位於北角的單位，將他帶回警署，正調查他是否與羅冠聰有任何形式的聯絡或者金錢往來。國安處上個月初公布通緝羅冠聰、郭榮亨、許志峰等8人，指他們涉嫌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罪，每人懸紅100萬元。廉署早前起訴4名星展銀行的前職員，他們涉嫌串謀收受賄款20萬元，將銀行電腦系統內超過680名客戶的機密資料泄露給其他人，以兜售個人貸款業務。當中3人今日被判監10至45個月，餘下1名被告押後到9月11日判刑，以等待索取社會服務令報告。區域法院 暂委法官判刑的时候斥责四人有组织及预谋犯案，违反诚信，令到银行声誉受损，影响市民对银行体制的信心。案件在2015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发生，四名被告之中被裁定37项罪名成立的43岁被告是星展银行前丰盛理财客户经理，他被判监45个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较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日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的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比较挤塞嘅地方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之前啦，曾经有坏车阻路，所以咧系比较多车繁忙。龙尾系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友爱村对出嗰段咧就慢车。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风力楼。咁就系、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啦，车龙而家塞到去龙翔道近风力楼。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就比较多车了，排到去税务大楼。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浙江街。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警察总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是慢车，龙尾去到白雀街。亚街路街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的车龙去到窝打路道。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尖沙咀一带包括弥敦道啦，南行去梳士巴利道车龙是排到去柯士甸道，而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口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的，龙尾分别去到七咸道南和去到连翔道近住海船门。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的龙尾就去到永安广场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那段的车龙是排到去文化博物馆。荃湾路屯门方向通去荃青交汇处车多繁忙，龙尾近葵涌公园。青山公路去屯门方向海景花园段车多的，龙尾排到去黄金泳滩。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丽晶花园来回，呈祥道应该是葵涌道，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你揸车的时候听电话啦，要用免提装置，不过最好都是先将车停定先至讲电话，又或者请同车的乘客带路，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万善饰演的女主角简言，高级商业调查师，果敢活泼，是夏冬的最佳拍档。本身早年被指泄露商业机密，为查清真相，长大后立志成为公正的调查师。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红灯唔好行啊， 红线唔好过啊， 红旗唔好游啊。 是啊，当泳滩悬挂红旗是表示海浪大、天气坏、有红潮或者水质差等，这些情况都唔好落水啊。 要等红旗除下，挂有红黄旗至适宜游水。仲有，无论在泳滩或泳池，家长都要照顾好小朋友，确保安全。 旗号认清，安心畅泳。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 游戏人间， 戏出深度。 慕田峪呢，因为它两边那个直披呢基本上都是保持到。 旅游乐园之大地任我行。 中国人画那些国画为什么这么夸张的，去到慕田峪就知道呢，其实一点都没有夸张，只不过是写实。 星期六下午四点至六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智恩。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申訴專員公署咧，就早前作出主動調查，就調查社署嘅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啊，咁就並且就發表咗報告啦。林智恩啊，或者我哋都花少少時間咧，都講一講咧，即係究竟呢個嘅長者社區券嗰個嘅使用嗰個申請同埋使用嘅情況先啦嚇。咁頭先都講咗啦，呢個係一個試驗計劃嚟嘅，2013年推出到而家就大概十年嘅時間啦。主要個概念咧就係錢跟人走啦，就俾啲钱咧，就俾啲长者咧，系去到购买咧一啲认可服务机构所提供嘅中心啦，或者系居家照顾嘅服务嘅咁。嗱，咩长者可以申请咧？咁就一定要喺社署嗰度咧，系透过统一评估机制吓，就被评定为适合需要呢啲嘅社区照顾或者院舍嘅服务啦，兼且咧轮候紧吓喺中央轮候册嗰度轮候紧社区照顾或者院舍服务嘅长者。咁先至可以係申請嘅咁。咁好啦，咁究竟嗰個資助模式係點呢？其實就拎住啲券啦吓。咁嗰個券嗰個嘅面額呢有一個嘅範圍嘅吓，最低同最高嘅面值呢吓，咁就講緊呢就4200多元，以至到呢就大概係10000元。咁呢就長者可以攞住呢啲券呢去到購買頭先講啦服務機構嘅一啲服務啦。咁而呢就係嗰個方法呢亦都有一個共同付款嘅方法嘅。咁就有一個嘅資產審查，咁亦都係採取一個能者多付嘅原則吓，即如果呢係負擔能力較低嘅長者呢可以獲得較多嘅政府資助啦吓，咁主要係一個咁樣嘅形式嘅一個資助嘅方法啦。咁而呢就呢啲持券嘅長者呢就可以去到中心嗰度吓，一啲日間護理中心嗰度接受服務啦吓，例如一啲嘅膳食啊、護理啊、復康啊、社交嘅一啲服務啦。另外呢就亦都可以採取買一啲嘅中心同家居照顧嘅混合模式啦，亦都可以呢係選擇單一嘅家居照顧服務啊吓，即係都講緊一啲嘅上門照顧啊、膳食啊吓、護送啊呢啲嘅服務嘅咁。咁頭先都講啦，即係申訴專員呢就係去到主動調查呢呢一個嘅計劃啦，咁就發現呢咁其實除咗即係地區嗰個供求呢有啲失衡之外呢，其實個使用率呢都係未足嘅林智恩。 係如果我哋睇返啲嘅目前嘅使用嘅數據呢，其實就係去到即係截至呢上年嘅年底呢，社區券嘅計劃呢就提供咗4191個日間護理中心服務名額啦。咁而呢長者呢即係可以選擇中心為本啦，或者混合模式嘅服務嘅。咁嗰度嘅使用者呢有3518個人啦。咁而喺中央輪候冊呢輪候緊嘅呢就有1771個人。咁合共呢就大概5200多人左右啦。咁而即係話呢其實有需求嘅人呢就遠多於呢我哋頭先所講啦4000多個嘅呢個名額嘅數字。咁而且陸宇光亦都提到一點呢就係喺嗰個分配上面啦。咁有啲報章呢亦都揾到呢其實嗰個名額嘅分配呢唔同區呢都相差幾遠嘅。譬如如果用東區同元朗做比較啦，家居照顧服務呢東區有1004個，咁而元朗呢得118個啫。咁兩者相差都幾遠嘅。咁所以其實亦都有不少嘅学者啦，或者业界人士都建议啦，政府系咪可以咧，即系充分使用一啲嘅，即系譬如使用者嘅数据啦，系可以加强到咧各区嗰个服务上面协调嘅。 嗱，其实咧都见到无论系中心服务啦，以至到家居照顾嘅服务咧，有几个地区咧嗰个服务嘅供应都系不足嘅，咁包括系黄大仙区啦、沙田区啦、元朗区同埋离岛区，都系咧呢啲供应咧系不足嘅，咁可以都如果住喺呢几区嘅听众咧都可以。 以打嚟分享下經驗啦，即係究竟係咪有一個呢啲服務提供唔足夠嘅情況出現咧？咁所以今次咧，申訴專員公署咧先講話啊，社署咧應該繼續咧積極咁去邀請嗰啲輪候緊院舍嘅長者去申請呢個社區券啦，以及咧就定期咧向呢啲嘅服務機構咧就簡介下而家嘅情況，就邀請佢哋咧就喺一啲緊張嘅地區咧就係更加開展或者擴展咧佢哋嘅服務咧，咁希望可以照顧到更加多嘅長者需要嚇。咁好啦，不如都問下各位聽眾啦，大家點樣睇呢個社區券嘅計劃咧？大家有冇用過咧？大家點樣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你傾下。咁尤其是咧，即係林志恩啊，頭先都講啦，即係特首李家超咧喺上一份嘅施政報告都話咧，嚟緊會將嗰個計劃咧係恆常化，兼且咧就增加個名額啊。咁究竟啲服務嘅機即係服務嘅名額喺邊度嚟咧？嚇，啲服務嘅單位喺邊度嚟咧？咁呢個都涉及一啲嘅規劃嘅問題啦，嚇。大家可以打嚟傾下。這個時間咧，電話旁邊有位聽眾黃太喺度啊，嚇，黃太你好。 你好啊， 系请讲啊。 系首先听用券啦，我哋咧就啱喺今年一月用嘅。 系 咁，因为系旧年咧，咁我先生就即系其实前几年咧成日跌倒啦，咁又旧年四月尾咁佢又跌倒，咁跟住咧就经过医院就揾嗰啲社工，refer 我哋去，因为佢都有啲认知障碍嘅。咁啊 refer 去嗰啲計劃啦，咁樣咁跟住咧就我就知道可以同醫院嗰啲社工講，咁就佢就即係因為我先可能個身體嗰陣時差啦，咁啊爬輪進啦，咁樣就想 refer 去一間中心嘅，但係一間中心就要等噶嘛，咁佢就會俾照顧券你用先。即係嗰啲咧就唔係正式嘅政府人間中心，就可以用一啲機構嘅。咁就好似頭先話，要比例啊，即係要檢審查你嘅資產嗰啲嘅。 係啊係啊嚇 嚇，咁 個經驗係點樣啊嚇？ 都 OK 嘅，我覺得，但係唔係咁，我哋揾一間上門服務，因為我先生就攰啊嘛，個人就你話叫佢一早起身去日間中心，佢就比較難啲，所以我就有用到嗰啲上門嘅。上門唔係好多地方有嘅，即係佢哋都好難揾到嗰啲照顧員啊，要肯上門啊啲，即係唔係間間有咯。有啲就算話有照顧員嘅，但佢都未能夠提供到服務，因為你之前幾年又有疫情啦，咁所以就都難揾嘅。我哋揾沙田區嘅，都揾咗一間。 其中一間即係供應少嘅地區喎， 供应少啊，系 不足啦，不足啦吓。 系即系难揾嘅，但系都揾到，都揾到。咁即系佢哋都难揾工作人员啊，因为问题系即系好难揾照顾员肯出去上门啊嗰啲咧。 咁个情况系你逐间去逐间机构打去问系嘛？ 系噶，你自己去揾。 哦，咁你打咗揾咗几多间先至揾到适合你嘅服务啊？ 我就揾咗两三间，即系但系有啲话有出外嘅，但系都未必提供到。咁我揾咗一间，都唔系好难揾。即系 你边度得到一啲提供到嘅上门照顾嘅服务嘅资讯咧？即系边啲机构有提供呢啲服务？你点样知道咧？ 哦，因为 refer 咗我去揾，因为我喺嗰啲叫咩？老人中心咧，咁佢哋就有讲话，譬如话你即系需要咧，就可以去嗰、那个，因为我先生都系睇紧精神科嗰啲啦，佢有个精神科社工嘅部门噶嘛，咁登记咗医生，又要医生写信先嘅，即系你需要嗰啲服务咧，咁嗰个社工会提供呢啲咁嘅地方咯。 明白，好啊，多谢晒。系好啊，多谢晒黄太嘅分享啦吓，咁都虽然啦，即系都社工啊，或者系一啲譬如综合家庭服务中心啊，或者长者中心都可能会转介啦，咁但系黄太都经验都系需要即系揾咗几间先至揾到适合嘅机构啦吓。好啦，我哋听多位听众嘅经验啦，有郑女士吓，郑女士你好。 咁我帮我妈妈就申请嘅，咁申请咗社区券之后咧，咁我就攞张券就去嗰啲中心嗰度，咁但系我。 之前呢就未申請的時候都有佢啲中心，即係所屬住嗰區嘅嗰幾間中心嗰度呢就走訪過了解。咁但係後尾有啲就要話輪候唔係咁快有囉。但係有啲就有一間就好快，但係佢呢就美中不足，就係話沖涼同我媽沖涼呢就唔係一個固定嘅姐姐嘅。咁跟住我翻去同我媽講咧，我媽就覺得好唔慣啦，次次上親屋嚟屋企同佢沖涼都唔同人，佢就唔係咁唔中意咯。即好似譬如喺僱用嘅印佣菲傭都係同一個啫嘛，除非佢印佣菲傭你唔啱心水嘅，就買機票去走，就你就再揾個啫。咁佢每次譬如沖涼，每你特別夏天熱噶嘛，可能一個星期可能點都隔沖涼噶啦，咁。每日都唔同姐姐上嚟嘅，咁佢觉得好哇好尴尬咯。 明白，好啊，多谢晒郑女士嘅电话吓。咁林子欣，听到两位听众嘅情况啦，咁一来即系究竟啊，有冇一啲中央嘅资讯或者更加方便嘅一啲转介服务，可以让呢啲嘅家属啊或者长者自己去到揾到适合嘅服务啦。二来就系就算有呢啲机构提供服务啊，咁佢哋其实而家都即系面对紧好多嘅营运嘅困难啦，即系疫情底下啦，人手嘅问题啦吓。究竟佢哋有冇足够嘅服务或者服务的质素是如何呢？这个都是一些问题来的。 是啊，针对第一位听众提的那个问题呢，那就社署就说在九月就会推出一个长者服务券的资讯系统的。那就可以搜寻一些认可服务单位，同埋会实时呢去可以查询到个社区券的使用状况。那当然这个都是好事啦。那但是个前提都是啦，即是个长者本身会不会都有一些识用电脑的人可以帮到他查询呢？即这个都是一个问题来的。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提到 OED， 你或者唔知道系乜嘢，但系佢嘅全名一定唔会陌生。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大名鼎鼎嘅牛津英语词典，几乎人手一本，但就好少有人知道呢一部前后编写咗几十年、史上最宏大嘅英语词典。最初有份編輯的竟然包括一个有神经病的杀人犯，他叫做麦纳，十九世纪出生在美国一个有钱家庭，勤奋好学，自小就懂多种语言，大个之后做了医生，南北战争爆发，他渐渐开始对生活产生了质疑，有时间就去酒吧去妓院，混乱的生活令他得了性病，神智亦都失常，入了精神病院一年多，在医院出来之后由美国去了英国伦敦，有一天他在梦中扎醒，开枪误杀一个工人，由于有精神病他没有被判死刑，但就关了入精神病院，在病院里面可以看书，他无意之间知道一个消息，英国人麦里正在找帮手为牛津词典提供内容的志愿者，麦里亦都不是普通人，学识渊博，42岁就做了牛津词典主编，由于人手有限，他在报纸登告示征集词条的内容，在精神病院的麦纳身体虽然不好，但就写信给麦里说愿意提供词条，两个人的信来往持续20年，麦纳一共提供万几个词条，几乎条条都有用，在书信里面他们互相欣赏对方的才华，成为了好朋友，现代人都习惯网上快速地搜寻，过眼云烟，或者都不会明白他们两个人默默守护每个字词的真意，令到语文有系统地流传后世，工作有几难。牛津英语词典可以说是金科玉律，确立了英语的秩序，令到词语清晰起来，但是背后麦纳和麦里的故事没什么几多旁人讲得清了。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7:52啊，咁自由风继续讨论紧咧，就系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试验计划啦吓。咁呢个时间请嚟另一位嘉宾同我哋讨论下啦，有关注家居照顾服务大联盟组织干事邓咏仪啊，邓咏仪你好。 系主持人你好， 系你自己觉得而家嗰个试验计划嘅使用状况系点样咧？吓，即系都见到有啲地区咧嗰个供应咧系不敷应不敷需求啦吓，咁亦都见到咧就系有啲人咧就系可能系未必识得去申请啦，又或者咧系去到咧系又就算持有券咧都未必系全部使用噶。你整体嚟讲点样去睇而家呢个计划嘅推行情况咧？ 其实咧见得到而家个使用率真系都唔高嘅。我哋攞仍然有效嘅券咧，对照翻其实而家用紧嘅券嚟做一个对比，其实见得到咧嗰个数字显示，其实大概都系68%左右嘅。咁我哋其实咧都好估计长者其实未揾得到最合适嘅服务啦，或者其实面对一啲服务质素参差嘅状况，咧却步嘅情况比较多。因为坦白讲啊，社区照顾服务券咧，相对于传统嘅服务，其实系会快咗攞服务噶。咁但系咧，依然都系有长者宁愿系用双倍嘅轮候时间咁滞啦，去继续排恒常嘅资助服务。咁所以我哋其实都系相当之怀疑嘅，针对头先嗰两个位系啦。 哦，点解咧？系咯，点解有啲长者宁愿继续轮候资助嘅服务都唔？去使用呢啲嘅長者社區券咧？ 其實我哋覺得啦，有一個位咧就係公署呢一個嘅意見書入面咧，其實都未提到，可能係一個好重點嘅位置，就係呢個共同付款機制。因為喺社區入面啦，我哋其實遇到一啲個案咧，佢就係喺申請之前填表嗰陣時棘住咗，咁就係因為面對呢個共同付款機制。因為現有嘅狀況咧，其實要全家都提供呢個入息進行呢個經濟審查咧，先至可以成功申請到呢一個服務嘅。咁但係衍生到咩狀況？第一就是其實家人的收入是不是真的代表真的用在照顧上面呢？其次就是其實一個家庭的關係好與壞是相當影響長者的申請動機的，變相其實影響了他得到支援的機會。還有最後就是其實見到一些不同的券發計劃，譬如院舍券他都恆常化了，他其實現在只是為了使用者個人的狀況會進行審查嘅啫。咁到底共同付款機制喺呢一個社區照顧服務券底下，係咪依然都要繼續用住互助單位做審查呢？其實我哋好希望咧，社署可以再檢視翻機制嘅運行，其實會唔會有妨礙使用者使用嘅狀況咁樣樣咯？ 剛才我們都傾到呢，其實有些長者要去找一些合適的服務的時候有難度，尤其是一些獨居長者，他未必知道有哪些機構可以提供到一些合適的服務。現在社署呢就說會提供個資訊的系統呢，方便長者去搜尋一些認可服務單位。其實這個方面呢，措施足不足夠，還是其實還有其他東西是再多些需要做呢？ 針對一啲獨居嘅長者，或者其實用得呢一個服務嘅朋友咧，佢本身已經係喺中央輪候冊上面啦，意味住其實佢哋無論係身體機能啦，或者認知嘅程度，其實已經係去到可能中度甚至乎嚴重程度嘅缺損。咁所以其實佢哋咧未必有能力去理解或者處理相關資訊，甚至其實上網都有難度啊。咁所以我哋覺得真係要加強宣傳嘅時候，其實我哋都好同意公署去提出要加強宣傳呢一個位啦，咁樣。咁但係會唔會其實可以一啲无障碍的 access 同埋可以顾及多啲唔同长者嘅需要咧，真系可以帮到收集呢个数码鸿沟，即系先至帮得到佢哋咁样。 邓永仪啊，头先都有听众提到咧呢啲机构提供服务嘅质素啦，例如话即可能涉及一啲嘅帮长者冲凉嘅，咁但系可能每次都唔同工作人员啦，咁就令到即长者都唔系咁舒服嘅。咁可能即因为机构都有自己嘅难处嘅，即譬如人手啊咁。咁但系譬如你即都见到呢个计划就做咗十年试验啦，个质素系点样咧？质素系咪影响长者去到使用呢啲服务券嘅一啲考虑因素咧？ 其實絕對是的，譬如之前疫情的時間，因為有一些服務是不能夠再提供，譬如一些到户式的服務，所以呢變相就長者面對一個兩難，就是他到底是因為他暫停服務若干時間的時候，變相他就很擔心需不需要再排過那條隊才拿到服務，變相呢他只能夠是在那個狀況底下機構說還有什麼服務提供，他可能就要硬直這樣的狀況。還有其實除了剛才主持人你提到的情况之外，我们其实都接触到一些个案，因为刚才都有提过一些单位的分布，其实个名额是很不合理的，很多时候要用跨区的服务，但是跨区服务呢又不一定有接送服务。如果当长者有认知障碍的时候，其实他自己去跨区坐车其实一定是 很危险。 如果他 係啊，如果佢冇照顧者嘅，或者照顧者接送唔到，變相咧佢只能夠自己去揾方法去中心嗰度。咁如果唔係咧，佢就白白失去咗一個接受支援嘅機會。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啊，見到公署啦，都話其實各區都要有一啲足夠嘅中心服務單位。咁我哋都知道啊，社署accept 咗呢個要求咁樣，咁但係都應該有一個過渡期。咁喺呢個過渡期入面，一定要顧及呢一啲嘅接送配套咁樣樣咯。 咁关于嗰个政策嘅未来发展方向呢，我见到有啲意见就话啦，其实即係既然见到长者，即係有啲长者有权又唔系好适用啦，而且其实个服务供应量呢係追唔上整体嘅需求。咁佢哋认为即係与其呢去扩展呢个社区券，咁倒不如呢政府应该係拨更加多资源去提升个服务名额。你点睇呢个建议呢？ 我哋其實本身嗰個立場，其實我哋都係傾向咧，政府係應該將多啲資源放落去一啲恆常嘅津助服務入面嘅，即使由過往嗰個形式啦，政府即係資助一啲傳統嘅一啲社福機構提供服務，因為我哋嘅立場就係本身一啲俾長者嘅社福服務應該係以人為本同埋以需要為本。咁如果假時間，因為我哋睇得到數字嘅，原來而家咧有三分一嘅社區照顧服務券嘅服務單位其實都係私營機構，咁我哋都好擔心。其實到底佢係會以嗰個長者個需要出發啊，定係還是以賺錢做出發咧？咁樣樣，咁我哋都好擔心，即係如果真係監管唔足夠嘅時候，喺呢個情況底下，其實長者能唔能夠得到適當嘅支援，係咪真係做到居家安老咁樣樣？ 就公署都建議社署咧，去到鼓勵啲機構開多啲服務啦，提供多啲名額啦。你覺得有冇用咧？即係其實係咪即係嚟緊嘅發展係咪可以提供到咧？ 其實我哋覺得咧，尤其是認知障礙嘅服務單位咧，嗰個狀況係更加之差，因為見得到離島、深水埗、九龍城北區咧，其實都冇專門服務認知障礙長者嘅單位，咁變相嗰啲長者只能夠係用一啲跨區嘅服務咯。咁跨區嘅服務，可能佢未必要衍生經濟成本，但係時間成本各樣要有咧，都係長者要承擔嘅。咁同埋其實咧，認知障礙都係社署近年即係推動得好勁嘅議題。 好啊，唔好意思，時間關係，同鄧詠儀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嚇。